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将在10月8号结束；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创13年来新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根据北京小客车指标配置新政，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和名下多车向亲属转移登记办理将于10月8号结束。今年还剩一次普通指标配置，将在12月26号进行。根据新政，申请人可以在每年的1月1号到3月8号、8月1号到10月8号两个申报期内填报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办理名下多车向亲属转移登记的市民需要在规定时间操作。根据新政，个人名下有2辆及以上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可以通过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线上提出申请，向符合条件的配偶、子女、父母转移登记车辆。北京市2022年度定向选调和优培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近日公布，定向选调共236个职位，选调348人，优培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共90个职位，招聘129人。为进一步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干部人才支撑，北京市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北京市2022年度定向选调和优秀管理人才培养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工作。今年1月份，新闻热线报道了西城区马连道中里三区北侧一条100多米无名路被挤占，造成拥堵的事情。但是记者向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那么问题到底解决了吗？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百言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这条路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新闻热线是报道了西城区马连道中里三区一号楼北侧的一条100多米的这个无名路被人私装地所占据车位的事情。这个占据车位呢是挤占了道路的空间。那么这条路啊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长约140米，5-6米宽，总共呢能停15-16辆车。那么附近居民呢就用地所等这个物品啊私占车位乱停车。那么由于啊这条路是连接了三义里小学和北京小学广外小区，每天人流量很大，那么居民就告诉记者说呢，一到早高峰啊这条路就通行困难。于是呢当时记者向属地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主持人， 那么问题能解决吗？ 那么近日附近的居民反馈记者表示呢，状况有所改善，这个地所被拆除之后呢，但是啊又有人用这个自行车开始占位。那么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记者也再次向属地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询问。之后呢，马连道中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呢，那么目前啊，这个地所已经清除了，现在呢，正赶上附近老旧小区进行改造。那么现在啊，正在对这条胡同啊进行逐步的规划正规停车位。那么现在呢，第一阶段居民登记啊也已经完毕了。那么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呢，如果之后还有人私占车位，属地部门呢将联合物业还有这个停车管理公司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杜绝这类现象再次发生。主持人。 好的，感谢百言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达到70万258例，累计确诊43615149例。欧盟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上涨以及供应链瓶颈影响，9月份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创下13年来的新高。经济专家预计，欧元区通货膨胀高烧在短期内难以减退。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9月份欧元区通胀率达 3.4%， 高于市场预期。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当月通胀率分别攀升至 4.1%、2.7% 和 3%， 均处于历史高位。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核心通胀率为 1.9%。 英国因缺少卡车司机引发的燃油短缺仍未缓解，屠夫危机又浮出水面。因为国内从事屠夫一职的人员不足，导致英国将不得不烧死大量无法宰杀的活猪。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英国卡车司机严重短缺造成的燃油荒目前尚不见缓解，截至10月2号当天，英国许多加油站仍无油可加。尽管英国内阁大臣们一再强调油荒已缓解，但零售商表示至少2000个加油站燃油售罄。记者观察到，在伦敦地区依然开门做生意的加油站都出现排队等待加油的车辆长龙。除了油荒，另一个问题也即将在英国浮现。当地农民警告，由于屠夫和屠宰场员工短缺，他们可能被迫将积压着无法屠宰但又需要饲料喂养的活猪射杀或烧死。英国全国农民工会会长巴特斯说，未来一周或十天内可能会有多达15万头猪被销毁。英国脱欧后颁布新的就业规定，本意是想吸引人才，限制低技能人员进入，可没想到引进人才的同时，从事低技能工作的英国人太少，导致劳工短缺。 如果从短期原因来看的话，当然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的因素啊，导致这个人员流动的减少，这样一来呢，就为英国和欧盟之间这种跨境的劳工流动啊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同时呢，在这个因素下呢，又加上之前啊这个由于英国脱欧带来的一个外来劳工它的这个引进困难的问题。当然我们说这个长期的原因呢，是因为这几年实际上在英国本身的这个产业结构调整里面呢，它这一块啊，包括像卡车司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岗位呢，实际上需求呢是在下降的。之前呢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中下层的岗位啊它逐渐流失的问题。再加上之前两个短期因素呢，到目前呢就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个比较严重的用工荒的问题。如果说像英国政府官员所说那样，把这个脱欧的干系推得一干二净，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不客观的啊。因为一方面，英国脱欧呢，的确在签证啊、劳工引入方面呢，会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呢带来很多的障碍。而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之前呢，英国这个劳工结构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中下层岗位呢，它就来自于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供给。另一个呢，就是大家对英国脱欧以后的这种心理预期啊，它实际上也会带来在就业问题上，在这个劳工问题上的某种恐慌或者说不安全感，会打消很多可能之前呢有想法要到英国来谋生的啊这样一些欧洲国家劳工的这种想法。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二级良。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末赛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做好垃圾分类，争取